第65集，你和别人不一样。过了没多久，龚应贤听到身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，他看了一眼副驾驶，任毅就这么睡着了。龚应贤轻轻转动方向盘，将车开到路边，然后用最轻柔的力道缓缓踩下刹车，让车平滑无波地停了下来。龚应贤挂好停车档，偏过头，沉默地看着陷入睡梦中的任毅，深邃的眼眸在暗淡的光线中忽明忽暗。然后他好奇地倾过身去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任毅的脸。他的头发为什么总爱乱翘？是太软还是太硬？他的眉毛杂毛有点多，却又很有型。他鼻子上的这颗痣长得很特别，他的下唇比上唇厚一点点，看起来真饱满。他的耳垂小巧圆润，捏起来是什么感觉？龚应贤的脑海中浮现一个接一个的问题，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怂恿自己伸出手，伸出手去摸一摸，不就知道了。龚应贤抿了抿唇，试探着伸出手，先轻轻地碰了一下任毅鼻梁上的痣，一点点的凸起，还能感觉到鼻梁骨的硬度。龚应贤又将手往下移，指腹轻轻覆盖在了那柔软的唇上，稍稍地施加了一点压力，他能感觉到任毅喷薄而出的温热的鼻息。龚应贤的手如触电一般弹了回来，他如梦初醒，脸上写满惊诧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想什么？这真的太诡异了。他从来不曾对任何人产生这样的好奇。是因为任毅是他第一个朋友吗？也许，盛博和严姐他们说得对，自己是需要朋友的，人都需要朋友。有一个朋友完全不是一件麻烦的事，甚至让他觉得很高兴。任毅这个人的存在，让他感到高兴。因为他以前没有过人类的朋友，对朋友感到好奇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龚应贤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，才安心下来。他看着熟睡的任毅，不想打扰，便在一旁安静地看起了案子的卷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任毅打了个喷嚏，把自己给打醒了。他睁开眼睛，迷糊地说： 我睡着了。 龚应贤偏头看着他，看着他窝起来的脖子上堆叠出了双下巴，都觉得好玩。 你怎么都不叫啊？我靠，我睡了2个小时。 1小时42分钟。 龚应贤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他。 喏，你今天到底出了什么警？这么累？ 任毅大致给龚应贤描述了一下。 累倒还好，主要是被高阁吓得不轻。 这样你还非要跟我去分局？你应该好好休息。 哎呀，没事儿，我睡一觉，又活蹦乱跳了。 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 都这个点了，你送我回中队，你再回家，到家都要2、3点了吧？ 我可以开快点。 算了吧，你家那么远。哎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疲劳驾驶多危险。 没事，我习惯了。 什么没事？你 任毅正说着，肚子里突然传来咕噜咕噜的叫声，特别响。 喝成这样了？ 你不饿？ 有点。 不如去我家吧，这里离我家很近。 你吃过泡面没有？我给你煮泡面吃。 泡面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那你听我分析啊，第一，点外卖你肯定不吃，你嫌脏。第二，现做太慢。第三，你肯定没有吃过泡面，缺少这样一段人生体验。今天晚上正好补上。 仁义尽量不让自己的期待溢出眼眶，故作轻松地问， 而且我家还有你的枕头，去不去嘛？ 这不正往你家开吗？ 到了家，仁义简直困意全无，精神抖擞，他难抑兴奋地说， 你先去洗澡，我给你煮泡面。 好。 龚应贤熟门熟路地将脱下来的西装和领带挂在衣架上，仁义在背后看了他一眼，偷偷一笑。他喜欢这种仿佛两个人在同居一般的生活场景。 浴室冷的话，把浴霸打开啊。 仁义走进厨房，拿出几包泡面，又准备了鸡蛋和火腿肠，烧水煮上。想了想，他又打开冰箱翻了半天，找出一袋三鲜馅的速冻饺子。毕竟只吃泡面好像确实有点寒碜。他想象了一下龚大小姐那挑剔的眼神，禁不住笑了出来。泡面先煮完了，仁义拿出两个碗分了一下，把用单独的锅煮的白白嫩嫩的荷包蛋摊在面上，然后把火腿肠切成椭圆形，一片一片地摆在荷包蛋周围，尽力地让这两碗面看起来像样一点。龚应贤洗完澡出来了，他一身清爽，皮肤白得好像会发光，刚吹过的头发柔软地贴在脸侧，看上去比平日还年轻几分，好像一个大学生。哪怕是那略厚的秋季睡衣都遮挡不住那宽肩长腿的优越身材。仁义站在不远处看着他，心动不已。龚应贤看了一眼桌上的面， 还摆盘了，有进步了。 我尽力了啊，要速度快的话就这些东西了。吃吧，吃饱了好好睡一下。 龚应贤坐了下来，用筷子挑起几缕面，吹了吹。 疼。 慢慢吃，一会儿就凉了。泡面这个东西挺邪性，一段时间不吃就会想。 是吗？ 你不一样，你这个人总跟别人不一样。 你这是在夸我吗？ 是， 你也跟别人不一样。 龚应贤说完，继续低下头吹自己的面。仁义心头甜滋滋的。 你厨房里还有东西吗？ 仁义一惊，站起身就往厨房跑。他忘了锅里还煮着饺子，他的注意力一直就在龚应贤身上，这么大的开锅的声音居然都没听见。饺子汤已经喷得满灶台都是，他赶紧把火关了，低头一看，太惨了，一锅饺子就像遭了酷刑般身首异处。龚应贤不知何时也走了过来。 煮了什么呀？ 面皮儿，肉丸汤。 这不是饺子吗？ 你还认识饺子？ 龚应贤居高临下地翻了他一眼。 我现在在忍着不嘲笑你，不要挑衅我。 你看他们长得哪里像饺子啊？这就是肉丸汤。 随你便。 龚应贤返回了餐桌，仁义给自己盛了一碗端了过去。龚应贤不敢置信地看着仁义。 这样了你还吃？ 不能浪费食物啊。好吃。哎，有虾仁。哎， 龚应贤嗤笑着摇了摇头，也终于吃下了第一口泡面。 怎么样？ 跟我想象中差不多，浓重的人工香精的味道，不过 还可以。 仁义笑了笑，他知道龚应贤不善于表达，又因为从小到大吃穿用度都是好东西，所以还可以，已经是不错的评价了。看着龚应贤一口一口地吃着自己煮的泡面，他也食欲大增。龚应贤看了几次仁义的碗，犹豫片刻， 给我来点你的面皮肉丸汤吧。 啊？真的？ 少废话。 仁义立刻去厨房给龚应贤盛了一小碗，憋着笑看着龚应贤， 我是为了不浪费食物，你真该跟这锅东西道歉。 对不起。 仁义含笑看着龚应贤，试探地吃了一口，心想龚应贤也许是个温柔的人，只是他用冷漠和疏离武装了自己。